这话就来了， 哦， 也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啊，陈谷子烂芝麻，老太太的裹脚条子，是又臭又长啊，这也没什么正经话，反正啊就是能说，比你们这说相声的还能说呢， 哎，这里有我们什么呀？ 说出来的那些话呀，是既没板也没眼，不知深不知浅，什么闲事他都管。张家长李家短呢，三只蛤蟆四眼呢。 什么呀？什么呀？等会儿，三只蛤蟆六只眼。 啊，三只蛤蟆四只眼。 怎么会四只眼呢？ 里边有一个瞎蛤蟆。 嘿，你瞧这巧劲的啊！ 还有一种人，这个喝醉了以后呢，喜欢哭。 哭， 哎， 哦， 挺大的个子，你甭管当着多少人，也不知道害臊了，咧着个大嘴，这通哭，那眼泪哗哗的，还是真伤心。 你瞧，哎， 大哥呀，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这是怎么着？ 我心里头， 哦，心里不舒服。 哎，我是心里头想啊， 你想什么呀？啊， 我想吃块泡泡的啊。 好嘛，你还小点儿。 还有一种人，喝醉了酒呢，喜欢笑。 哦，乐。好嘛，刚哭完了又笑，撞口是怎么着？ 你才鬼附体呢。 那你笑什么呀？ 不是的，这喝醉了以后高兴喜欢笑嘛。 哦，这位喝醉了。喝醉了。 谁喝醉了？ 谁呀？你喝醉了。 我 没 醉， 没醉 啊，没醉，就是拉屎不知道了。 来，那点出息， 不是 你， 你真美，哎， 我还美呢， 你美，你漂亮， 哦，我漂亮， 我怎么瞧你呀？你怎么美 啊？那是你眼睛花了。 我真的漂亮 啊！ 你长得像柯 哦，柯俊雄， 像柯微博松 啊！我呀，那多寒碜呢！喝醉了拿人开心是不是？ 哎，您说这喝醉了吧，没好处。这喝醉。还有一种是真喝醉了，还有一种是假喝醉了。 哦，怎么样才是真醉了呢？ 您凡是这个喝酒啊不承认喝醉了的人，那是真醉了。 哦， 真醉了的人呢，他还不认醉， 哦， 而且他还怕别人说他喝醉了。 哦， 喝醉了的人呢都有个通病，喜欢吹牛， 哦，夸大其词。 哎，您要是说他啊，哎，你可不能喝了，你醉了。 对了，醉了 啊。谁喝醉了？我醉了吗？好，咱们俩人再碰三杯。 是吹上了，你看见 啊？这有时候呢，这俩醉鬼碰到一块儿，那就更有意思了。 怎么呢？ 对吹呀、啊！ 哦， 三杯啊！三杯干什么呀？咱们俩啊，拿瓶喝。咱俩。你说 你 没喝过呀？ 啊，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哎，你说你没醉是吧？ 啊， 好，你来这个。 哎，什么呀？ 这么会儿顺手啊，拿出这么一个手电筒来。 啊，干什么呀？ 这晃晃悠悠的、把它搁在这桌上。 啊 这么一摁电门，不是照出一条光柱来吗？ 是啊，出一条光柱啊。 您、听这话，喝醉了没有？ 你说你没醉啊？ 没醉 啊？你要是没醉，少点儿。也累了是吧？哎，顺着这柱啊，你给我爬上去 啊！ 您别说，那能爬上去吗？ 是醉了。 哎，那个还真不含糊 哦。 嘿，这算了什么？ 你呀、啊，你别跟我来这套啊！我懂。我爬上去啊对，等我待会儿好容易爬上去了，你那儿一关电门，我摔下来了。 最好他也对了， 这才是个真正喝醉了的。 看，您对于这个醉鬼体会的很深啊。 啊，不是，我没事喜欢研究他们。 刚才您说还有一种什么？假醉的呢、 哦、是有这么一种人，这个不醉装醉，借酒撒疯，喝点酒啊是满街上闹事， 到处讨人嫌， 可不是吗？ 啊， 没人啊还好，有人理他是越劝越殃。 哦，好嘛，人那疯， 哎，哪人多往哪钻，出了饭馆了以后一了歪斜，衣冠不整，敞胸露怀， 你瞧瞧， 逛马路上当街晃， 哦， 喝点酒嗨，谁也不怕了、 哦、 瞧见谁冲谁瞪眼， 请瞧瞧， 哎，我就这样，哎，这也不管你是谁啊，哎，你不服啊， 干什么， 你就跟我来来， 可谁跟你来了呀、 哎、你，哎，你瞧我干什么， 怎么瞧你也不好 啊、哎、这有什么好瞧的， 你这个样那个还不可瞧吗？ 你是笑什么嘛呢？这是什么好笑的、你喝醉了， 人家喝醉了。 我就这样，今儿啊我就要在这马路上躺会儿 啊，马路上躺着， 哎，我要在这儿休息 是，那不行啊，妨碍交通啊。 谁说的？ 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啊。 不成，这谁也不能劝他 啊， 谁劝他还就跟谁来。 哦，合着不知好歹。 哎，就这么一会儿呢，过了一辆骑自行车的。 啊，车来了。 什么车 啊？什么车、 啊、 自行车，什么车你得躲 啊？不躲 啊？ 不躲。 哎，那个车，脚踏车来了。 脚踏车呀、啊、 嗯， 来， 怎么样， 我往这儿来 啊，往这儿来， 哎， 这胸脯子上， 哎，在这儿压过去， 火， 你说那人能压他吗、 啊、不能， 得一扭把躲开了，跟着这么会儿又过了一辆三轮车。 哦，三轮车，车来了。 是什么车？ 三轮车。 三轮车呀。 啊，快躲开吧。 啊，不躲。来 哟，这也来啊。 哎，我往这儿来， 火 在这儿压过去， 拖出去了啊。 哎，这三轮车也不找不着麻烦。 那是啊， 绕道 不惹他。 这么会儿后边来辆计程车。 这车来了。 这什么车？ 汽车。 哦，汽车呀。 哎，躲开吧。 不躲。 真的很 啊。来， 还来呢。 哎，往这儿来。 哎呦我的妈呀， 他打这儿，哎呀呀，过去 玩命了。 哎，这汽车也不惹他 啊， 绕道。 对， 这么会儿过了一辆消防队的救火车。 车来了。 这什么车？ 消防队的救火车。 哦，消防队的救火车呀。 啊，不躲。 不 躲。 来，别来。 往这儿来。 我起来。 怎么起来了？ 这不是救火车压死人白压呀、 啊、你也怕死了。 他根本就没醉。 哎呀妈，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啊合说的一段醉鬼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字谜》。 哎，都说您有学问，整个的嘞，您到底有什么学问呢？ 这不好说，这么办，我给您打个比方吧。 好，您说。 你知道这个宋朝有个苏季子吗？ 谁？ 苏季子。 不对吧，苏季子苏秦不是宋朝的吧？ 不是苏东坡的哥哥吗？ 不是，苏秦是东周列国的。 那没办法，反正差不了多少啊。 那差多了，差这一千多年呢。 哦，照你这么说，那恐怕是有一点误会了。 什么一点儿？这误会大了。 那没关系，你知道这个苏季子吗？